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再一次带领我们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我想这个可能讲道不应该是叫讲道，讲道应该是要听神的话。这个在台上的人不能随便乱讲，所以常一直在求神说把我自己要想讲的废话拿掉，让神的话能够这个从里面出来，不要这个扰乱神的这个信息的进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恢复不随流。那随流就是随从世界的潮流的随流。我在跟着教会的这个读经的进度哈，我顺便先做个 survey 好了。有几位是跟着教会这个每个礼拜那个周报上面读经进度在读的，有几位不晓得？只有我们三个人哈，三位一体，四个人。感谢主，我们还有四个人，我们一起读哈。那这个在十月初的时候哈，历在志下，我有一天是读我就读到29到31章，看到西西家他这个王给南国的犹大带来一个复兴。那个时候就想说，哎，我可以用这个题目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知道十一月要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感谢神，上个礼拜牧师讲到题目是什么？才记不记得？复兴不退后，对不对？在前一个礼拜叫做行善不丧志哈。那正好我也想讲复兴，我说正好那个牧师已经给我开了一条路让我来讲这个题目，我想真是很感谢神。所以我就跟牧师师母商量，我说我要讲这个题目，我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然后就用他的命题的模式哈，我就用恢复不随流啊，所以行善不丧志，复兴不退后，恢复不随流，我们这样可以一串下来。感谢神，圣灵的感动是一致的哈。希望我们借着这样历史上的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复兴的一条道路。牧师上个星期在讲到这个复兴不退后结束的时候，他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复兴要有四件事情要做。第一个是要细细的读经，第二个是有单独的祷告，第三个是和弟兄姐妹要主内的交通，最后一个是要勇于承认主。后来在这个长王到夏威在分享他读经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也建议我们说，读经的时候我们要以神为中心来读，不要像一些人这个有这个求神问卦的心，就有事情了跑到圣经里翻一翻，哎呀圣经没有讲，所以这圣经没有用，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想要求得一个简单快速的答案。他应该以神为中心来问神，你要对我说什么话。那牧师讲的这四件事情，我想读经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祷告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主内交通让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能够更坚定，勇于承认是一个征战，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些都是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不是让我们以我们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那在西西家复兴的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也他正是一个以神为中心，按照神的旨意让人来得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典范。当我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那一天应该是十月的大概9号或10号，那天的那个进度是27到29章，这三章涵盖了三个王，第一个是约坦，第二个是亚哈斯，第三个才是西西家。27章这一章短短的讲了约坦的一生，他给约坦的这个一生的这个结论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哎，很好。但是呢，下面加了一句，可是百姓还是在行邪僻的事，好像有点美中不足，好像不是那么的完全的感觉。到第28章讲到亚哈斯这个王，说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整整一章讲到亚哈斯这个人怎么样离弃神，国家衰败，人民受苦。那一面读一面在读到这种章节的时候，心里就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他就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学他的列祖列宗呢？那正在难过的时候，读到29章就西西家登基作王。那虽然不是第一次读这一章，也不是第一次读到这句话，那这个看到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一切事，这个时候因为在前面两章好像都有点低沉哈，到这边忽然看到一个王他按照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忽然眼睛一亮，一下子就有点兴奋起来了。 然后我就在读的时候，我就当读到第三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的殿门。我记得很清楚，看到元年正月这四个字的时候，脑袋里面好像被砰被打了一下。我一想，哇，这几个字这么快，忽然就感动说，这么快，元年就是第一年，正月就是第一个月，一开始就打开耶和华殿的门，就更想要仔细的看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王。越看越觉得这不但是一个历史上复兴的故事，也是神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发出的一个声音，他给我们指出的一条复兴的道路。西西家这个王大概在主前700年前这个登基做王，在南国的犹太王。他做王的初期，那个时候当时的这个最大的强权就是亚述帝国。他做王大概5-6年的时候，亚述帝国就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对他们这个南国犹大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那亚述王那个时候灭了北国以色列，他的这个领域从两河流域一直跨到这个地中海，那一块都是亚述帝国的这个一个领土。那那个时候也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末期，好，以赛亚从约坦开始做先知，那个时候也是他的末期。乌西亚开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然后西西家，他做了四个王的先知。那今天我就想比较哈，西西家还有他的爸爸亚哈斯这两个人做王的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他们所行出来的，还有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复兴的过程。先比较一下这两个人他们心里想的什么不一样。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说亚哈斯心里怎么想的，但是在历代志下28章22节到23节，我想可以代表他的一个心哈。这个地方出来的很早哈。这个地方说到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祭祀攻击他大马色之神。他说什么？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好帮助我。这里就是他心里想的，说这个神帮助他们打仗得胜，所以呢我也要去献祭给这个神。列王记里面记到说，他到大马色去迎接这个亚述王的时候，他看到大马色有个坛祭祀大马色的这个王神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坛画下来，然后叫人带回去传回给他的这个当时的他的大祭司，你照着这个做一个坛。然后他们把这个坛摆在圣殿里面，摆在圣殿院子里，把原来耶和华的坛往北边移。所以他这个人呢，他看到这个什么人，世界上什么人有功效有果效能够成功，他就跟着他们去做。他只向往世界上这些有能力的人，向往世界上假神。不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们向往我们的主是我万有，我们向往我们的主。他以为学这些人做的他就可以得胜。可是西西家就不一样，我们这边也看到西西家29章10节讲说，我心中有意要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离开我们。西西家他知道很清楚，他说这个耶和华的神是一个祭邪的神，所以当我们的国家这个在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国家就遭到这样的灾难，是因为我们的列祖犯了罪。这个列祖有父亲也包括在列祖里面，所以他也包括亚哈斯王犯了罪在这个中间。西西家不像他的父亲只看到别人怎么样成为强盛的国家，去学去逐人家的坛拜人家的神。西西家知道说他有一个我们的神，而这位我们的神他清楚知道有爱有恶，他有什么是他眼中看为正的，什么是他眼中看为恶的。他也知道他的国家衰败不是别的原因，就是没有遵行我们的神与列祖所立的约。所以他这边圣经里面讲，他一心想要与耶和华立约，让耶和华的烈怒转离他的国家。亚哈斯想的是世界，他想随着世界的潮流。那西西家想的是恢复，他要回到使这个以色列民族强盛的这位耶和华神。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恢复好像我们听起来有点保守哈，有点老古板，这个不跟随时代的潮流，人家怎么做得好，人家有新的花样，我们应该学人家去做。我们在企业界也有一个名词叫做 benchmarking， 就是 哪一个公司什么地方做得好的，我们去拜访他，跟他请教，哎，你们这个地方怎么做的，然后带回到我们自己的公司里面来，我们也学着做，让我们也提升我们的，也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在世界里面互相这样的 benchmark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是灵命的复兴，教会的复兴，是一个更高一个层次的事情，不是世界层面的事情。那从神的角度来看，只有一样是好的，那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世界里面找不到的。为什么说我们是在世界里面是找不到的呢？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讲说，全世界，他这边讲全世界都握在那谁的手下？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如果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那我们到哪里去找符合神心意的东西？到哪里去找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所以我们要，如果想要复兴，个人灵命要复兴，这个教会要复兴，我们不能学亚哈斯，要一心想到外面去找，啊，外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必须像西西家一样，一心要恢复，回到那个我们的神和我们所立的那个古老的约。我们喜欢唱一个歌叫做我爱传讲这个福音，是吧？我爱传讲这福音，传讲什么福音呢？传讲老旧福音。我们今天所传的神给我们立的约，是一个从亚伯拉罕一直过来很老旧的一个约。所以恢复不是古板，不是保守，恢复是回到神的里面来，是复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他们两个这样不同的心态出发，他们所行的也相当的不一样。我们看到第28章第二节讲到亚哈斯，他做什么事呢？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不但如此，他还学耶和华，要耶和华他们在进迦南，我们在最近主日学在读生命记哈，进迦南地之前，这个摩西跟他们三令五申，所以生命记。再说你要把这个赶，你不能学这个，你要赶出去的迦南地这些人，他们是这个让他们的儿女惊活啊，这些东西，他你不能学他们焚烧儿女，在各山冈上烧香，在什么秋坛青翠处下这个献祭，你不能这样做。他完全没有顾到神让他不能做的东西，他在众敌环伺之下，他很聪明，去找当时最强大的亚述国、亚述帝国，他请他来帮忙，他去 benchmark 他的做法，引进他们的神，引进他们的坛，他以为这样他就可以强大起来。最后他干脆把圣殿的器皿把它污秽了，把圣殿的门也把它封起来了。不但这样，他在耶路撒冷的这边，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在耶路撒冷城各拐角处建立这个祭坛，在拐角处，就我不晓得各位到台湾的时候，你会看到台湾是三步一庙、五步一庙，到处你的街每一个都有个，不是一个小庙就是一个大庙。那个以色列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想是这样，在拐角处他建了各种坛，然后在犹大的各地他也建立丘坛，向别的神烧香。他就完全没有顾到这第二章，好吧？他就完全没有顾到这个生命记里面讲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所侍奉的神的地方都毁坏。生命记讲，你要把这些祭坛全部毁坏掉。他弃绝了神与他立的约，他停止了对耶和华的敬拜，让全国的人民陷在一个世界的里面。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他刚好相反。他西西家要想到与耶和华立约，所以他一登基元年正月就开了圣殿的门。这节经文我看到的时候就脑筋像被打了一下哈，因为想他登基的时候25岁，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孩。我们中间有一些25岁的哈，在我看来了25岁的年轻小朋友。那这个他一登基就开门，他不管他爸爸以前怎么做，他爸爸是把门关起来的，他也不管在犹大地已经行了16年的到处献祭、到处拜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一登基就把圣殿的门打开，他很有胆量，要重新修理。圣殿门打开了，他就召集了祭司和利未人。第三章，好吧，第三章的这个第一条，他召集了祭司和利未人，他就跟他们表明要立约的这个心意。在他一召集之下，这个祭司利未人都到齐了， 很快，他我们这边在圣经里面讲到，格顺、哥辖、米拉利，就是那个利未的三个儿子，格顺、哥辖、米拉利，他们的子孙起来聚集他们的这个弟兄。然后这个大卫当时安排的那个敬拜赞美团队，我们读诗篇常常看到亚萨的诗啊，耶杜顿的诗，这些都是诗班的班长哈。那这些人的子孙也都起来把这个敬拜的团队也召集聚集齐了。他们聚集起来，他们没有立刻就啊，我们到圣殿，我们开工了，我们今天要这个清洁圣殿，很高兴。他们先怎么样？他们先洁净自己。他们先洁净自己，然后照着王的吩咐和圣经里面特别讲耶和华的命令，进圣殿做洁净的工作。他们洁净圣殿不是自己随便进去洁净，他们按照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西西家他要复兴这个国家，他没有用这些他以前的这个在朝里面很这个对政治对这个国家很熟悉的这些老臣，他没有用这些人，他启用了一批明白神的旨意顺从耶和华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他和这些人的交通，我相信在他复兴的道路上让他更坚定他的信心来往前走。这些祭司利未人动作很快，16天的时间把圣殿洁净，而且是按照规定来行事，按照神的规矩。他这个只有祭司可以进圣殿，那利未人的工作是服侍圣殿的事务性的东西，是服侍祭司的。所以他们这边这个29章16节讲得很清楚，祭司把殿里面那些被污秽的东西拿到，从殿内拿到殿外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不能进圣殿，所以利未人在殿外院子里接过这些东西拿到城外的吉伦西把它丢掉。所以他们这个很有规矩，一般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就在什么地方，完全恢复到原先神所吩咐他们的一个规矩，一点都不马虎，完全照着神的指示来做。然后圣殿的开了门以后，洁净了以后，第19节讲到亚哈斯在位时候所废弃所污秽的那些器皿都预备齐全，都洁净了。这些利未人把这些器皿洁净以后都放在耶和华的坛前。看到这些，我真的很敬佩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懂得神的律法，根据神的规矩来做，然后他们很愿意帮助西西家很快的准备好一些献祭，一些服侍神的事情都预备好摆在坛前，就等西西家恢复与神所立的约。圣殿准备好以后，我们看到第20节讲到说西西家清早起来， early morning, rise early, 他特别早上起来，一大早好像他迫不及待准备好了，我马上就要跟神来见面，有这样的一个迫不及待的心态。他把国中的重要领袖找来，在神面前为国、为殿、为犹大人一同献赎罪祭。献完赎罪祭的时候，从经文里面看来，似乎这个殿内殿外已经聚集了很多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民众。这个时候，诗班开始按照大卫的吩咐，乐器还有歌唱的一同就唱出赞美的诗，会众就一同敬拜神、赞美神。这个时候，他们就献上燔祭。燔祭献完以后，西西家就跟这些会众，跟这些这个耶路撒冷来的会众聚集的说，你们要带礼物来给耶和华献感谢祭。这边讲到带来多少，600只牛、3000只羊。那这边讲到祭司来宰杀这些祭都来不及，所以这利未人他们也洁净了自己，所以他们也就帮忙这个祭司来宰杀这些祭物。所以犹大这个耶路撒冷城人带了许多的礼物到神的面前来感谢神。这个感谢祭献完，他们也献上平安祭。恢复了圣殿的敬拜以后，西西家不但要犹太人从这个全国各地来耶路撒冷一起来守逾越节，很久没有守这个逾越节了。他也请他的兄弟之邦，这个北国以色列，那个时候快要被灭亡了，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还欺负他，这个侵略这个南国犹大，他不计前嫌，他说你们都来耶路撒冷，我们来向耶和华守节。他们就在耶和华按神的方法守节献祭，7天守完了，大家真是这个高兴得不得了，又守了7天。圣经里面怎么描述？30章26节说，从所罗门以来，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你看这个人回到神的面前以后，这个喜乐 不是开 party 的喜乐，不是因为吃东西的喜乐，到了神面前恢复了以后，这个喜乐让他们七天守节还不够，我再守节七天，然后王又给他们了许多东西让他们来一起守节。这些人回去以后，他们没有白白的在这边吃喝喜乐，他们回去把犹大全地的偶像祭坛全部都毁灭掉。这个圣经里面讲拆毁净尽，所以在犹大的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一些祭坛都被拆毁，全国的祭坛拜偶像的祭坛也都偶像也都被拆毁净尽。这个时候全国上下就回到耶和华面前的敬拜。但西夏到这里他还没有停，还没有满足，他马上又恢复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职任，让他们开始排班，你们要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然后他把这个事情恢复了原来安排的一个祭司，恢复了大卫当时安排的祭司的排班的制度，这个敬拜的制度，让这个敬拜献祭的事情在这国里面，在这犹大国里面成为一个制度而不停止。他也让犹大的人恢复这个十一奉献，让他们把牛羊土产带到耶和华的殿中，按照耶和华的指示。所以在一个要回到神面前立约的心思之下，他做的事很简单，把人全部招到神面前来，把不该有的东西全部毁掉。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王不同的心思，一个是想随从世界的潮流，世界怎么走我就怎么做，定义，一个是定义要恢复与神立的约。那跟随世界潮流的最后他就弃绝到耶和华，把殿门封起来，把殿的这个器皿 毁坏污秽。但是这个要回到神面前的，就让对把神的恢敬拜，把神的献祭这些完全恢复，把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看看这两个朝代里面他们各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在下一章，第一个在亚哈斯的时候，神让亚兰王来打他，掳走了他很多的子民。亚兰王打完了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又来打他们。以色列人他说杀了他12万人，然后掳了20万人走。还好这个他掳了20万人走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先知出来就警告这个以色列人，他说你们，我这个神要让以色列你去修理修理他，没有要你这么过分把他的人全部带走来做你的奴婢。他说你们不能把这些人带回到以色列国，你们要把他们留回还给犹大王。还好神让这个先知出来阻止一下，所以这个犹大王亚哈斯还有这个20万的这个人民在这边。然后他这个得回这些人，后来又看到非利士人来侵略他，以东人来侵略他，他被侵略的这个不得了，他就跑去找那个亚述王，说要请亚述王来救他。圣经里面讲得很好，亚述王来了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怎么样，反而欺凌他，反而欺负他。那个在这个28章19节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大大的干犯耶和华，所以神使犹大卑微，在人面前，在神面前，他都抬不起头来。亚哈斯他不在神面前不自卑，神就让他卑微，抬不起头来。可是西西家呢？西西家恢复了对耶和华神的敬拜，西西家在耶和华面前自卑，说你是神，我是你的臣民。所以这个国家在犹大的领导，在西西家的领导下恢复了这个与神的交通，他这个复兴让他跟神之间的交通恢复起来了。29章36节说他们献祭很快的完成，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所以他们的献祭很快做完，很顺利，为什么？神为他们预备了。犹大王也这个西西家也让犹大全国各地的人一起来守节。他说他这些人为什么来呢？这个圣经讲说，因为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遵行王与首领所发的命令。这些人可以不听的，我去干嘛，我们拜这个偶像拜得很好，我干嘛要去耶路撒冷守节？但是神就开始动工，让这些人来听西西家和这些首领的命令，他们一起来守节聚会。30章27节，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向往的。讲到他们献祭，欢乐守节以后，他们的声音怎么样？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我们常常说，哎呦，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听到。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可以听到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洁净了，当我们回到神面前，当我们恢复我们的敬拜，神就听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天上的圣所。在最后讲到说，西西家王他不管是献祭或者敬拜这些事情，在神面前无不亨通，我们只要想到神面前来敬拜，不会有拦阻，神会让我们亨通的。在这个属灵的复兴以后，这个亚述王这个西拿基利就来侵略犹大，兵临城下，他打把所有的城都打下来了。当时他的这个将军跟这个耶路撒冷城说，我现在我这边给你2000匹马，看你里面有没有可以骑着2000匹马的人。这个耶路撒冷已经弱到这个地步。以赛亚就祷告，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一夜之间，这个在32章里面讲，这个神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到亚述的营中，一夜之间将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不管你是将军是元帅是官做官的是勇士是这个全部灭绝。然后这个亚述帝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败亡，以后就变成这个巴比伦。在属灵的恢复以后，他们在神的面前也站起来，他们在人的面前也抬起头来。亚哈斯想在这个想要违背神，神就叫他卑微，但是西西家在神面前卑微，神就让他抬起来。上个礼拜这个牧师讲到说，你尊叫我们承认，要承认我们的主，你尊这个他叫什么，你承认主的，将来神也承认你，我们尊主为大的，主也抬举我们，提拔我们。所以复兴的路是一个恢复，复兴的路，我们不管是我们灵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恢复，是一个恢复，不用向外去求的，是我们的神曾经跟我们立的约，曾经跟我们说过的话，我们恢复到这里面，而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教会这样做很好，那个教会那样做很好，我们来学，可以学，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回到神的里面。那在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它中间有一个核心的一个 core process， 一个核心的事情一直在不断的提起的，那就是献祭。不但在这个29章西西家恢复献祭，我们讲到他献了好几个祭，然后31章他讲恢复献祭的这个祭司的制度，那在这个30章里面讲到守逾越节也是献祭，所以大概有一半的这个经文都和献祭有关。那什么是献祭？在罗马书12章1节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像我们今天等一下唱歌哈，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是接着11章结尾讲到说什么呢，万有都是本于神归于神的，主是我万有，万有都是本于他归于他，因为我们都本于他归于他，所以这边讲到说，所以我们用献上自己当作侍奉，这个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原来就是属他的，所以我们献上自己来侍奉他，这个是理所当然，就是 reasonable， 这是一个 reasonable 的事情。那侍奉这边用这个英文里面讲的 service， 我们平常讲的是什么服务啊，所以侍奉就是给神提供一个服务。那我们如果做服务业的，我们都知道哈，服务我们要按照谁的要求来服务，按照我们顾客的要求来服务。现在你在大学教书也要被学生平等，对不对？所以按照学生的要求我们来教，也不能这个我有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哈，这个必须按照顾客的要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既然给神提供服务，我们就要看什么，神要我们怎么做，而不是说我要给你什么，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而是要看神要给我怎么做。所以这个第二节接下去讲到说，不要效法怎么样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第二节讲到要提供这样一个好的服务，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我们才能按照这个旨意我们去提供他的服务。他想吃辣的，我们烧辣的给他吃，他想吃甜的，我们做上海菜给他吃哈。这个他爱什么我们就照什么做，这也是西西家他在这个神面前所做的。所以我们在献祭，我们现在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从世界里面提出来看，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在主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在主里面其实天天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 虽然我们每天读经、祷告、交通啊，来这边敬拜，好像都是千篇一律。你祷告大概也就那些词嘛，我想我们每个人就词汇就是那些，读经读来读去就这一本圣经，你一年读完一遍，读了十年你还是读这本圣经，不会有另外一本圣经给读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神今天要我读什么，明天要我唱什么，虽然我们常常唱的是同一首诗歌，读的是同一节圣经，但是我们每天每次读每次唱，我们会有新的领受，我们会有新的经历，新的看见，对神的认识会更上一层，会更近一层。在西西家的献祭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次序，他第一个和这些领袖一起献的是赎罪祭，赎罪祭献完了，大会聚集了敬拜的时候，他献的是燔祭，燔祭献完以后，他叫这些人带牛羊来献什么？感谢祭。感谢祭献完，最后献一个平安祭。这个我不是献这个研究献祭的专家哈，这个、神学家，但是在这里面我看到，对我的自己个人的这个生命，我觉得也是应该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哈。西西家第一个献的赎罪祭，他为国、为殿、为犹大人跟这些领袖一起来献赎罪祭。赎罪祭是做什么？是赎过去的罪。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已经犯过的罪。我们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都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要认罪，在神面前，有的人说你要把它写出来，一个一个写出来，然后写完认完罪，哗哗把它丢掉，啪，或者把它烧掉啊，这个罪就没有了，过去了哈。那要一一认清，求神赦免。我过去在第一次这个认罪的时候，哎呦，很麻烦，好久，从小到大，我觉得大概都认完了，就祷告就到那个地方就停下来了，想不出什么罪了。过一下，有的时候祷告说，哎，还有一些罪没有认呢，又出现另外一堆的罪。那这一堆通常都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通常好像是另外一类的罪又跑出来了。当天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到那个是罪，所以这边好像我们每一次认罪哈，会看到一个更深的。我们第一次认罪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哎呀，我骗了人啊，我昨天这个做了一件什么坏事啊，学校里偷拿了一支铅笔回家啊，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在神面前，哎呀，这些行为上东西我认了。慢慢认到更深的地方，会发觉我们认的罪是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罪的本性，就像这个常常我们讲到的，我们今生的骄傲。我不晓得我们认罪有没有为我们的骄傲来认罪，我们这个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这些东西带我们不能够有仁爱的心，我们不能够有这个忍耐的心，就慢慢就深的进到这样的罪里面去认。所以我们认罪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次认不完的，一次要认，一次要认。所以这个赎罪祭也是一次赎罪祭，一次赎罪祭，不断的赎罪。那牧师上个礼拜讲到说，这个认罪在神面前认罪还容易啊，虽然不容易，但是还容易，在人面前认罪更难哈。那这真是这样。我从前哈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大概整天不上课，都是唱歌跳舞，所以班上就选我做康乐鼓掌。康乐鼓掌就是办办舞会啊、郊游啊，大家玩一玩这种哈。那毕业的时候，班上要开个毕业舞会，那当然就是我了，去办这个毕业舞会，去找场地啊。这个我一个朋友就带我去一个场地，他的朋友一个，哎，这个很好，这边还有庭院啊，有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可以跳舞，还有庭院，还有音响都有。在那个时候，三十多年前，在台湾，你的房子能够有个庭院，哇，那个非常豪华，非常高级。最好是什么？最好是那个地方不要钱。在那个时候正好我在交女朋友，我的朋友跟我的女朋友是姐妹哈，所以她知道交女朋友需要钱，她哎，你去跟你班上讲，她说这个场地要500块，然后你500块可以放在口袋里啊，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人他们都不认识。我说啊，对对对，我就放口袋里。后来就这个当完兵就到美国念书，就信了主了，就到神面前，哎呀，这件事情就跑出来了，哎呦，我这个骗人家500块钱呢。但是因为我在美国啊，不在台湾，说哎，那不用去认罪没有关系，反正。但是中间有两次回台湾的时候，一回到台湾就，哎呦，要认罪哦，好几次要认罪，那个话到口边，吞下去了，这没有胆啊，就是，哎呀，怎么讲不会讲。后来6年以后，蒙神的怜悯，在美国念完书，回到台湾去工作，这个事情又跑出来了。那个圣灵就不放过你了，就是哎，你还欠人家500块， 那个已经是八年以后，那500块已经不止500块了哈。而且台湾那几年的那个经济成长相当快速，所以那个500块可能已经变很多钱。后来那怎么办呢？那同学也没有聚会，我就好，我写信，我就写了50多封信。我们那时候一般有50几个人嘛，写了信，好像是 copy 的，我忘了是 copy 还是，就反正就一一从头到来，对不起，我那个时候这个不要钱，但是我跟你们骗了500块钱。那后来我信耶稣了，那我就这个必须圣经说要跟你们认罪。那你500块，我当时欠你500块，我现在我可以还你们5000块。信发出去以后，那个心就平下来了，真的很奇怪。信一发出寄出去，我们同学后来没有人回应说跟我要钱或干嘛，也没有人说哎呀肖哲你这混蛋，你以前骗我钱，我那时候正好没钱你骗我，现在我有钱你还我也没用。其实真的那个时候大家那同学都已经比较有钱了哈。这个在人面前认罪真是难，拖了6年还不敢面对面，还偷偷写信，才把这个事在神面前这个了结掉。所以这个献这个赎罪祭不容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认，必须认罪以后才进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看到西西家王认赎罪祭完了以后，大会聚集以后，他们开始敬拜赞美。所以第二个祭是什么？他献的是燔祭。燔祭我们在圣经里很早挪亚的时候，不是出了方舟第一个怎么样，竹坛就献一个 burnt offering， 就是一个燔祭。然后亚伯拉罕怎么样，也是到一个地方就竹坛献祭。这个献燔祭就是尊神为大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主，我臣服于你，我服于你，我敬拜你，你是大的，我是小的，我听你的。其实这个也不容易哈，因为要我们人谦卑本来就不容易，然后谦卑在一个看不见的神面前，你怎么谦卑？你要我怎么谦卑呢？我们不知道怎么谦卑。通常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如果有人要我们来叙述说你的神有多大，你的神有多尊贵，我们会不会讲得出来讲不出来？我的神有多大，我的神有这么大，讲不出来多大。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个夏威在我们唱的是天离地怎么样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我们谁能讲得出来天离地有多高？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神有多大多尊贵。我们有时候碰到我们的老板，我们会讲话或什么行为稍微谨慎一点，如果大老板出现，老板的老板出现，我们都更小心了，就更谨慎了。但是神我们看不到，今天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奉他名聚会，他就怎么样，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神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说你是神，我是人，你是高的，我是低的，你是大的，我是小的。我们很难来有随时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而且神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以前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管台湾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我们这种中华民族的，我们的传统就是看到 stop sign 先看看旁边有没有警察，没有警察就过去了啊，这些 sign 都是做 reference。 以前台湾有一个人，他说这个，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信相信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那个神明举头三尺，他有时看别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过去好了，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是神在哪里的？心里的。他说，所以西方的这个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之下，这些人到了 stop sign 没有警察他也停住，因为神在他的心里就管住他，你不能去走这个 stop sign。 所以神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敬畏？我从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弟兄，我们就常常，我们就查经嘛，就读了一些经文，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我们就常常用圣经来斗嘴。你一节经文过来，我一节经文回去，啊，主是这样说的啊，开玩笑，直到有一天被我们带我们的姐妹骂一顿，你们这些人拿神的话来开玩笑，这还了得？从那时候我们就不敢讲。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犯什么罪，你知道吗？十诫里面第三诫叫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哇，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妄称耶和华，还好他那个时候当头棒喝，让我们停下来，不然真的这在神的面前随便用神的话来开玩笑，随便讲，其实真的是很污蔑神，很亵渎神的，没有敬畏的心。我们没有看到神，常常没有这样敬畏敬拜神的心。所以这个燔祭表示你大我小，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要知道有一个大的神在我们里面看着我们。认了罪了， 我们也进到神面前敬拜了，我们手不洁心不清到神面前敬拜，神也不喜悦的，对不对？我们要手洁心清，要认罪以后到神面前敬拜。然后希西家接着献上感谢的祭。我们如果仔细想想，我们认了罪了，神就怎么样，他说神是信实的，要怎么样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多么好意思！我们还不要讲说，神有恩恩，神，我们要你的心要歌颂耶和华，他赦免你一切的罪，他医治你一切疾病，给你一切什么？还不要讲一切这些，就光讲赦免我们的罪这一件事情，就值得我们来感谢。因为神只要我们认罪，他们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好像把那个债一笔勾销一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欠过债哈？有没有欠过债的？我欠过债哈，不久前才欠了很多钱。当我把那个钱还清的那，我房子卖了，把钱还清那一天啊，我那几天啊，那个嘴巴都合不拢的，那几天都在想哇哇，坐在车子里面说，哎呀，感谢主，钱还掉了，好开心，没有债啊，真是开心。我们的罪债，耶稣为我们还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把我们罪债还了。我们能不感谢他吗？如果他没有还我们的罪债，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见面的时候，这个耶稣神，这个神翻开说：“哎呦，肖正，你还有这些罪你没认呢，那怎么办？”啊，那个就很不好意思了哈。所以罪被赎，我们要到神面前来感谢，随时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我们今天能到神面前，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来敬拜神，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就要感谢神，感谢神。这边这个献祭里面讲到要带礼物来，要带牛羊带到神的殿里面来，说我们这个等等收奉献的时候，大家记得我要来感谢神，我要尽我的力量，我来奉献，把我的神要我献到殿里面的我都要拿进去。最后他们就一起献一个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与神结盟和神做朋友这样一个祭，所以他们洁净了，也敬拜了，也蒙神的悦纳了，然后也感谢了。这个时候就要坚定献一个祭，要坚定他们和神所立的约。我们以后我们就要跟你做盟友，就要跟你做朋友。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啊，不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罗马书说我们因着这个信，我们也是在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个约里面，所以我们是在他的约里面的。所以我们和神有一个盟约的关系，我们和神是有盟约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我们前一阵子看这个利比亚，这个格达费被抓到，对不对？被打死。大家有没有看电视？那个利比亚那个反抗军，你觉得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看说这群人糟糕了，乌合之众，对不对？随便一个卡车上面架一个机关枪，就开始砰砰砰砰砰到处乱打。那个电视一照他们就空空空拼命打，好像不知道打什么，在那边砰砰砰打几枪。一群乌合之众，怎么可能打得赢格达费这些经过训练的正规军？而且格达费有军权，有政治权，有金钱，他什么都有，他有战车。但是呢，这些反抗军有谁做他的盟友呢？有北约做他的盟友，那 NATO 做他的盟友。 NATO 有先进的战机，有那个 drone， 有那个不知道叫什么 drone， 叫什么，那个无人的飞弹，找到你就嘣一打你就没有了。他们这群乌合之众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真是在这个魔鬼，那个牧师说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个很厉害的，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就像乌合之众一样。但是我们和神结盟，就好像我们有一个盟军，北欧有美国的军队在后面一样，我们怎么会不打胜呢？所以和神坚定这个盟约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定在神面前，神已经给我们立约了，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现在就看我们是不是回过头来，那我也守你的约，我就来敬拜你，我不敬拜别的神。他们与神结盟以后，到各地去除掉偶像，去除掉丘坛，除掉各样的祭坛。我们是神的盟友，神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常常唱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常唱最知心的朋友。那我们当然应该把那些我们这个知心的朋友不喜欢的东西要拿掉。神他说我是怎么样祭邪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读到十诫，第一诫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这个朋友是不希望我们跟别人再去结盟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不管是一些什么物件，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心，凡是有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要像犹大人，像西西家一样，全部要拿掉，全部要扫干净，专心的、专一的和我们的这位神坚定和他立的约。所以这个基督徒的恢复哈，我觉得从这四个祭里面，我觉得就从我们已知的罪，我们开始认罪，认完了罪，我们就进到这个一个敬拜的里面。认完了罪以后，不光认罪，认罪以后还要进到敬拜，就是说你是大的，我是小的，我在你以后再也不敢犯这个罪了。进到敬拜，进到敬拜里面以后，我们就有感恩，感恩以后，我们又献平安祭，我们和神立约。经过这样一个循环，我们就跟神接近了。跟神接近以后，神说我是什么？我是世上的光。当我们跟光接近的时候，光的强度怎么样？就越大。光的强度大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又被照出来了，更深的罪被照出来，我们又来认罪，认完罪再到神面前敬拜，再来感恩献祭，再来立平安祭，一层一层，我们就慢慢慢慢的跟神越来越接近。所以我们就跟着这样一个循环，这是我们的恢复的一个循环。当我们在神里面恢复了，因为神是从亘古，我们刚唱的歌，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我的神。而这个神是什么样？是一个不变的神。我们看到这个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每天从早到晚，早上太阳，晚上月亮，这个几千年都没有变的。神是一个没有变的，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没有变的神里面，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要恢复，不要随着世界潮流的，今天变这样，明天变那样。小时候我们这个大家穿的裙子很保守，在膝盖以下。然后慢慢流行迷你裙，大家看得很高兴，穿迷你裙。后来迷你裙流行完，穿迷地裙，那个地就是地上，就是很长的裙子，拖到脚踝的地方。迷地裙看了又不过瘾了，又迷西裙，就是长的、短的、长的，又挥到中间。然后，所以这个人的流行、人的变化，随时都在变。我们要恢复到神的里面，恢复到那个没有转动的影儿的神的话的里面，恢复到这本圣经里面，它里面的话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每次进去，我们每次会看到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里面的更新，而不是讲求外面形式的这个变化。当我们能够恢复以后，我们就能够复兴不退后。当我们复兴不退后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行善不丧志。感谢主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西西家这个王，你对我们说话；借着西西家他的复兴，你给我们看到一条复兴的道路。求主让我们真是专心的、专一的，在主的你的里面寻求你所喜悦的。我们让我们这思想言行都蒙你的喜悦，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圣所，祷告能够蒙你的垂听，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献祭服事都无不亨通。主，谢谢你，因为这是你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主，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生命恭敬仰望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来带领，让我们一天更新一天。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肖正弟兄的正道，非常形象，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里面，并且不随从世界的潮流。那我们就唱这首诗歌《献上活祭》来回应他的正道。这个活献上的祭物在坛上是不能够随意自作主张的，祭物是自己是不能动的，所以我们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献给神，我们就要对神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做财务的奉献，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来一起来唱献上活祭。 心心心心早已 请你唱第二节。 我心深深想你几百，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慈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啊，特别感谢你啊，因为世界你是万有的神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归于你的，你从不缺乏什么。我们在这里献上的本归属于你，我们特别啊，求你时时常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长存着敬畏的心，也把我们自己献上活祭。求你啊，把这些奉献用在你喜悦的事工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一张三一首。三一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崇拜，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崇拜，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默祷。